第十八集，夺取恶魔之魂。 在这道看不见底的隧洞里，布洛克斯放慢了脚步，好让马法里奥能够追上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布洛克斯示意马法里奥该换他领路了。马法里奥已经认出了这里，他觉得自己能够找到隐藏恶魔之魂的地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两个就一定能够成功，死亡之翼的巢穴中肯定还会有其他危险。他们身后又传来了一阵铿锵作响的声音，紧接着是黑色巨龙凄厉的吼声。这声音让马法里奥格外加快了脚步，但他们还是用了比预想中长得多的时间才到达第一个拐弯处。马法里奥没有认真估计过黑龙以及自己在梦境形态服刑的速度，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走完这段路程，他们只能加快速度了。即便如此，他们仿佛跑了很久才到达第一个拐弯，然后又用了更长时间才到达第二个。不过令马法里奥欣慰的是，他认出了这里越来越多的地形特征，他们距离目标至多只剩下一半的路了。布洛克斯突然抓住马法里奥的肩膀，将他推至隧洞一旁。马法里奥刚想说话，布洛克斯却向他摇了摇头。接着马法里奥就听到了沉雷般的脚步声，他们两个刚将身子贴在拐弯处的洞壁上，一团黑色的影子就从另一条隧洞中闯进了他们的视野。那东西用两条腿走路，身形和布洛克斯差不多，只是高大的多。他的全身生满了各种突出物，而且步伐也显得非常特殊，一眼望去他的头颅形状显得很不正常，马法里奥完全看不到他的眼睛。随着他逐渐靠近，马法里奥差一点失声叫出来。这个怪物完全是岩石形成的，但又和土灵或者地狱火都不一样，它就好像是有人将石头一块块堆积起来形成的一座粗陋的人像。尽管外表粗糙简单，但马法里奥从他移动的速度能够判断出，如果被他发现应该很难逃脱。这尊石头巨像停下脚步，似乎在扫视这一区域，它是有眼睛的，只不过那更像是他头上的两个黑窟窿。他盯住了马法里奥他们藏身的地方，似乎发现了什么，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向前走去，开始查看隧洞的另外一端。石头巨像向前走了两步，这让他直接来到了马法里奥面前。他像巨龙一样高，马法里奥在他面前渺小的简直微不足道。石像缓缓审视周围，马法里奥越来越相信这尊巨像一定是在怀疑有人躲在这里。不过他终于又向前移动，朝他们两个过来的方向走去。等到巨像远远离开他们的视野之后，马法里奥他们才钻了出来。 你认为他会回来吗？ 是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就是这里，我记得这根石锥在那道裂缝的左边。 那我们爬上去吧，快。 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洞，我们可以到那里休息一下再往上爬。 太好了，让我们去休息一下。 马法里奥，别去，离那个洞远点，小心小心巨魔。 克拉苏斯？巨魔是什么意思？ 你好，晚餐。哦，我想你掉下去砸到地面的时候会发出很好听的啪叽声。你的脑子最适合生吃，肝脏可以烹制出不错的风味菜。 马法里奥感到有一点粉末般的尘土散落在他的脸上，眼睛感到一阵刺痛，不由得眨了眨眼。透过满是泪水的眼睛，他看见洞里探出一颗如同尸体一般惨白的头颅。这颗头颅两侧的耳朵倒是很像暗夜精灵，额头上挂着一撮头发， 两根黄色的獠牙从头颅的颚骨上伸出来，一颗闪光的黑色宝石镶嵌在额头正中。毫无疑问，这颗宝石就是死亡之翼控制卫兵的手段。这个生物要比地精高出很多，它的皮肤暗灰中带一点红，很像这里岩石的颜色。这是一个巨魔，这就是克拉苏斯发出警告的原因。巨魔想把马法里奥推下岩壁，马法里奥向后退去，巨魔锋利的指甲擦过了他的脸。马法里奥竭力想要绕过这个洞，但是巨魔牢牢地抓住岩石表面，像蜘蛛一样爬向他的猎物。马法里奥听到布洛克斯发出一声怒吼，透过眼角的余光，他看见另一个巨魔正从布洛克斯下方爬上来。更糟糕的是，还有第三个和第四个巨魔从其他洞口钻了出来，又分别冲向他们。第一个巨魔再一次向马法里奥伸出了爪子，这一次他抓住了马法里奥的手腕，便立刻以令人震惊的力量尝试把马法里奥从岩壁上撕扯下来。马法里奥一时找不出任何法术对付这个巨魔，他只能竭尽全力抓住岩壁，用力将手指抠进岩石中，哪怕磨掉指尖的全部皮肉也不能松手。就在这时，下方传来的一声尖叫引开了巨魔的注意力。布洛克斯娴熟地运用自己的匕首，一刀刺进了袭击他的巨魔肩膀。那个巨魔翻滚着跌下了岩壁，不幸的是，他把布洛克斯的匕首也带走了。抓住马法里奥手腕的巨魔一声怒嚎，更加用力地揪扯马法里奥。马法里奥努力抓紧岩壁的同时，却又注意到另一个巨魔正从下方迅速逼近自己，他打算把马法里奥的脚从岩壁上打落。危急之中，马法里奥注意到一只小甲虫正在第一个巨魔上方的岩壁上爬行，他急忙集中精神和甲虫沟通起来。甲虫立刻转头向巨魔爬过来，不仅是这个甲虫，其他甲虫也都纷纷爬出岩壁，全都聚集到这个巨魔的身子下面。一开始巨魔还没有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但他很快就开始不舒服地扭动起身体。随着一声气恼的嘶吼，他松开抓住马法里奥的双手，开始拍打已经爬上他胸膛的小虫子。马法里奥趁机挥动拳头，只打到了巨魔的手臂，但这已经足够了。已经因为巨虫的啮咬而摇摇欲坠的巨魔一下子彻底松开了抓住岩壁的手，巨魔惊呼一声向下滑落。马法里奥很幸运，这个巨魔正撞在下方他的同伴身上，第二个巨魔无法承受自己同伴的撞击，抓住岩壁的手也松脱了。马法里奥没有去看这两个巨魔撞击地面，目光转向了布洛克斯。 去拿碟子，我来对付这些怪物。 你当心。 马法里奥，马法里奥，小心，我已经除去了洞里的一些防护法术，但还剩下一些，你只能自行应对了。 克拉苏斯尽自己所能为马法里奥他们清除了洞里的法术防护。马法里奥听到身后又传来一声巨魔的嚎叫，马法里奥甚至没兴趣回头看上一眼，他已经听到了布洛克斯在爬上来的时候发出的鼻息声。那块藏着恶魔之魂的伪装岩石正在等待着马法里奥。马法里奥用自己的意识对岩石进行了探测，果然发现了新的法术，但他可以解决。布洛克斯已经到达他们最初定做休息地点的凹洞，正向洞中探头望进去。 这里有风，应该可以通向外面，也许一会儿我们可以从这里逃出去。 我找到恶魔之魂了，就快了。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好像是那个石头人。德洛伊，快点。 马法里奥解除掉最后一批防护法术，然后伸手去拽那块伪装石。正如他所预料的，那块石头很重，但他还是努力将石头拽开一些，让自己能够钻进去。石头后面是一片灿烂的光芒，刺痛了他敏感的眼睛。不过这片强光很快就缓和下来。马法里奥调整好自己的眼睛之后，他看见恶魔之魂就在眼前。这个圆碟被放置在一片船帆大小的华美红布上， 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这片圆碟实际上很小，就连马法里奥也能够用一只手拿起它，它看上去非常普通。马法里奥知道这片样式平凡的圆碟里蕴藏着怎样的能量，对于这件巨龙创造的宝物，他必须保持最大的敬畏和谨慎。马法里奥仔细审视环绕在恶魔之魂周围的能流，没有发现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很明显，死亡之翼相信自己的宝物被放在这里很安全，已经不必在这个小洞里安排更多的法术了。马法里奥向圆碟探过身来，伸手轻松地抄起了圆碟。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么可怕的错误。当他拿起恶魔之魂的一瞬间，仿佛数百头濒死巨龙同时发出了惨叫声，充满了洞穴。马法里奥跪倒下去，被这喊叫声完全压垮了。他觉得每一头巨龙向恶魔之魂中注入的自身精华，仿佛都在尖叫着要逃逸出来。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真正听到的是死亡之翼以极狡诈的手段密藏在这只碟子周围的警报法术，即使他经过了最严格的探测，也没有能够发觉。随着第一阵喊叫声平息下去，一个更恐怖的声音开始在这片洞穴中回荡，那是死亡之翼愤怒的狂吼声。